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吆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 啊！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我是季彤。今天呢，又到了周一，又是我们开心茶馆晚间时段的节目来陪伴大家了。那么听了两天的戏曲之后呢，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还是请大家来继续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芙蓉高卧三顾起炉中，隔宇宙分星宿，共江东祝春风，端坐舌战鞠躬。刚才这几句呢是吊诸葛当中的几句啊，咱们就说的舌战群儒了啊。这个诸葛亮舌战群儒是三国演义非常精彩的一个片段。那么在舌战群儒里边呢，说明了诸葛亮这人很懂规矩，说明了诸葛亮这个人等到了东吴之后，他永远把匡扶、任国联合刘备和孙权这个决策作为主导思想。所以面对呢东吴以张昭为首的这些文人墨客，这些儒家，诸葛亮出言锋利，摆事实讲道理，而且话语双击，气势逼人，压倒了江东群儒。头一个发言的是张昭、张子布，紧跟着于翻、布置、薛从、陆绩，一个一个全都被诸葛亮占倒了。你要看《三国演义》原文的评价，下边都有小批儿，这个不能对，那个低头丧气，那个语塞。是诸葛亮强词夺理吗？诸葛亮不是，诸葛亮因势利导，先守而后攻，而且诸葛亮是非常有口才的一个人，是个才辩之士。尤其是提到苏秦、张仪，江东以为诸葛亮来到江东，凭三寸不烂之舌、两行伶俐之齿，耍嘴皮子来顺说我们东吴。诸葛亮说苏秦、张仪匡扶人国之谋，人中豪杰。我诸葛亮干嘛来的？我诸葛亮单人来到江东，就是为了匡扶人国，就是为了要成就汉室，就是为了要孙刘两家联合破曹。那么江东这些谋士一个挨着一个，当然从他们这个内部里头就分出高低左右来了啊。当然头一个说话的张昭、张子布，跟着这几位啊，有身份的没身份的啊，岁数大的岁数小的，那么其中有两位一直看着顺路。 到最后这二位才说话。上回说到最后一个程炳，程炳程多书一看诸葛亮挨着个的斗，一个加一个，一个加一个，把这些全都给斗倒了。老先生很着急，程炳这个人呢是个经学家，想当初刘备刘玄德在徐州求见过郑玄郑康腾，郑玄呢是刘备的老师，程炳呢也是郑玄的徒弟，可以说跟刘备是一师之徒。程炳跟着郑玄学经学，是个大经学家。程炳程德书双眉一皱，这么听，哦，严峻说了，说诸葛亮大言欺人，没有真才实学，问诸葛亮作何经典。诸葛亮说了，像古更深伊尹、吊威子牙、张良陈平之流、邓禹耿眼之辈、人中之杰、匡扶宇宙，这辈子没写什么经典呢。老先生这么一琢磨也是，你说蔡邕、蔡伯杰虽然名垂后世，也没有什么经典著作呀。你说陈琳这讨曹戏做得好，虽然文章做得好，可是也没留下什么呀。嘿，老先生程炳琢磨琢磨，好容易憋出一句话来，孔明啊，孔明，你这人好为大言呐，未必真有实学，恐为儒者所笑。诸葛亮顺声一看，呵，这老爷子精神不错，要站起来身高也得够个上等的身材，按现在说起码得够1.8米宽肩，虽然是念书的人，但是很魁梧，红扑扑的脸盘，两道苍眉，一双虎目，鼻直口阔，一部花白的胡须扇满前胸，头戴学士巾，身穿紫袍，腰系丝绦，白袜云履。这老爷子怎么这么精神啊？红扑扑脸盘不如一少年之人。哦，诸葛亮看了看，偷眼一瞧鲁肃，就瞧鲁肃瞧着程炳一皱眉。诸葛亮明白了，这老先生长得呀不是满脸通红，这是急的，急的这血压上来，脸也红了。挤了半天，挤出这么一句来：“诸葛亮，你恐怕没什么学问吧？大言欺人吧？你这样不是让念书的人笑我吗？恐为儒者所笑。”诸葛亮心说：“要按平常的年龄，起码高出我一辈去。我今年27，他比54还得大。我应当给他点面子，可今天不成。”诸葛亮心中非常清楚，我来见孙权、孙仲谋，顺说孙权跟曹操打仗，我家主公刘皇叔坐收渔翁之利，我好完成隆中对的心愿，三分天下。那么孙权、孙仲谋给我摆下这儒家之阵，我必须一一问倒。诸葛亮万也没想到，刚刚来到江东，没见孙权是先谈判的，等于是正式谈判，不把这些人说倒了，我就无法见孙权。行啊，你这么大岁数，我也得把你说倒。诸葛亮一笑，老先生，儒有君子小人之别，所有的人鸦雀无声听诸葛亮怎么说。诸葛亮心说，您如出一辙，跟刚才那位差不了多少，你也就得这么问了，没有别的可发问了。我告诉你，你说我为儒者所笑，说我诸葛亮没真才实学，我上这儿聊来了。我告诉你，儒家分为两种，有君子之儒，有小人之儒。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不邪， 不使则其当时名流博士，若负小人之辱，唯吾雕虫庄公翰墨，青春作赋，好手穷经。陛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岂如杨雄？虽以文章名士，只因屈身事莽，终不免投阁即死。虽日复千言，又何取哉呀？诸葛亮这么一说，大家伙全都愣了，看着诸葛亮。诸葛亮说：“儒有君子之儒，有小人之儒。那么君子之儒应当干什么？忠君爱国，守正误邪，绝不能看见那个邪物东西，随波逐流，守正误邪，勿使则其当时名流不士。”说一个人活在世上，如果你作为君子、正人君子，应该怎么办？应该你的所作所为适应今天形势的需要，跟今天也是一样，你做些对现在社会有利的事儿，将来名垂博士，这是君子之儒，勿使则其当时吗？那小人之儒的相反了，唯吾雕虫庄公翰墨，这小人之儒也聪明，没事的时候画个牡丹呐，写笔字儿啊，没事的时候编个字儿啊，没事的时候唱两句啊，唱什么呀，反正不拉洋片是吧。这种人青春作赋，好手穷经，年轻时候就开始写，一直写的头发都白了，拿哪篇文章也传不了事。青春作赋，好手穷经，诸葛亮给举了个例子，岂如杨雄？虽以文章垂世，以文章名士，终不免投阁即死，虽日复千年，又何取哉？咱们都知道汉朝大词赋家西汉的杨雄啊，咱们都上学读过陋室铭是吧，说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说的就是这位杨雄。杨雄是个大词赋家，他是成都人，他非常尊敬司马相如啊，就喜欢司马相如的赋，他也作赋。在汉成帝驾前称臣，官拜黄门侍郎，后来又保哀帝，又保平帝，换了三朝皇帝，结果官一点都没升啊，科级仍然是科级，上边都升了好几，皇上都换了啊，老往上升不了。您说杨雄心里别扭不别扭？后来王莽弑君篡位，您听我说东汉演义啊，王莽用三杯鸩酒害死了孝平皇帝，翁夺旭业，大汉朝天下窃为己有，汉朝中期啊，汉朝一共四百年，这是二百年的事儿。然后汉光武刘秀啊，带着忠勇的汉兵汉将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说的就是王莽旗舰。那么王莽期间呢，正好是杨雄最活跃的期间，这杨雄呢就保了王莽了。王莽让他干嘛呢？在天禄阁校对穷书，他曾写过一篇文章赞美王莽，给他搁哪儿了？就搁在天禄阁了。天禄阁什么地方？咱们按现在说就是国家图书馆，校对穷书在那儿当馆长去了啊。没想到王莽手下人犯案，给王莽进这腐蚀。您要听东汉演义开始的时候，就给王莽进腐蚀，当和天子，进腐蚀这案子犯了。王莽知道天降腐蚀，这是我蒙老百姓的，二次再来就没法蒙了。这个案子呢开始抓人，这案子就牵扯到杨雄了，办案抓差的啊，直接就奔这天禄阁来了啊。到天禄阁一宣布杨雄的罪恶，杨雄知道自个儿完了，好容易混到天禄阁了。杨雄也害怕，恐怕牵连在内，全家抄斩，灭门九族，又打天禄阁上跳下去，终不免投阁即死。杨雄死没死？杨雄没死，跳下去让人给救了啊！虽然楼也很高，最后呢一瘸一点的，腿脚就不方便了。当然，最后王莽赦他无罪了。那么诸葛亮举这个例子什么例子呢？说君子之儒，作为君子忠心爱国，守正误邪， 做一些既当前社会有利的事才能名垂百世呢。可是小人之如青春作赋好手寻街啊，没事啊，这个唱个太平歌词啊，啊，嗯，这个写把扇子呀，是吧，是吧，嗯，青春作赋好手穷经，写了100篇赋100篇文章，管什么用啊？这就是小人之如，终不免投戈即死，就跟杨雄似的，有这么大学问，你对当时社会没有用处，你认不清形势，最后跳天鲁阁差点死了。虽日复千言，又何取哉？拿起笔来写文章，唰唰唰唰唰唰唰，老在网上发表，连看都没人看，有什么用啊？这叫小人之容。那么说，杨雄这种人是不是跟咱们说的这种小人是一样的呢？到领导面前给说点坏话呀，在下边挑拨离间呢，做点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啊，利己的事儿他都利不了啊，净做的损人不利己的事儿。这种小人，其实呢，诸葛亮说杨雄这种小人，跟我刚才说这小人不能画等号。君子，人之豪杰也；小人，贩夫走卒也。就说明他身份太低了。所以诸葛亮告诉老先生程炳：“你不是说儒者所笑吗？儒者笑话我诸葛亮。我告诉你，儒者是不一样的，有君子之儒，小人之儒。”我诸葛亮不是那种小人之物，跟杨雄不一样。我诸葛亮也读书也识字，但是我诸葛亮是君子，务使择其当时名流末世，我干嘛来的？我跟张昭也说了，我匡扶人国；我跟布置也说了，我匡扶人国。我为了搭救汉室天下，为了匈奴两家联合破曹，战破曹操100万大兵，我有深受使命而来。那我跟这杨雄就不一样了，我是君子之儒，小人之儒，日复千言，又何取哉？拿着话给程炳顶回去了，程炳一低头，完了，不能对了。所以诸葛亮一个一个挨着个的给说倒了，这个低头无语，那个语塞，那个有言不能说。张文龙总瞧了瞧师傅，好家伙，现在这脸跟大红布似的了，这挺机灵，赶紧就给递过去了降压药。那个就赶紧递过去了硝酸甘油，恐怕师傅有个三长两短的，俩人还得守灵去，对不对？哎，两人赶紧把药递过去了，那把水递过来，师傅您吃点，您喝口水。张文看了看骆统，骆统看了看张威，心说咱别圆圆了。鲁肃、鲁子敬一瞧，还有谁敢说话？诸葛亮干嘛来了？诸葛亮是我请来的客人。刘皇叔手下的军师，你别小瞧刘备、刘玄德。刘备自打灭黄巾起事以来，走遍天下，两次占领徐州，一次兵定汝南，现在收复汉南。虽然说弃新野走樊城，拜当阳奔下口，无容身之地投奔了大公子刘琦，但是手下有关张赵云，再加上大公子刘琦兵屯江夏，兵屯下口20000多兵呢，这是一股势力呀。新野山僻小县，又没粮又没人又没兵，而诸葛亮两把火，火烧博望坡，火烧新野县，诸葛亮是刘备三顾茅庐请出来的，我把他请到江东，你们就这么对待吗？当然鲁肃也明白，江东主战派是我鲁肃、鲁子敬、周瑜、周公瑾，投降派是以张昭为首的在座的众位儒生，这肯定是跟乌侯孙权犹豫不定有关系。还有人想说话，这里边老先生顾雍可没说话呢。正在这时候，就听门外腾腾腾脚步声一响，推门而入走进人来。众位先生，孔明先生乃当世之奇才，是我们江东的客人，众位以唇舌相待，就是敬客之礼。而今大军压境，曹操100万大兵安下水师马步军大营， 你们不思想办法帮助孙将军破敌，反而再次倒口吗？诸葛亮抬头这么一看，呵，进来说话这人可真了不起，心说我费了这么半天话，这位唰这么一说，大家伙人傻了，心说你怎么不早来啊，你要早来我省话了。这位老将军往这一站，晃荡荡，平顶身高，在一丈开外扇子面的身子上宽下窄，红扑扑的脸膛，两道苍眉，一双虎目，鼻子口阔，一部白胡须扇满胸前，根根滋润透风，头上戴着淡黄缎色鸭尾巾，窄绫条勒着褶子，顶门上一朵素绒头突突乱跳，身上穿淡红缎色短肩袖，绑身小袄，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盘，腰中系一巴掌宽五彩丝缎带，青竹筋青缎的兜跟薄底窄腰快些，呵，头上千层煞气，面前百步的威风。诸葛亮暗手大指，好一位将军也。大家伙瞧着这位，这位腾腾腾就来到诸葛亮面前，鲁肃赶紧站起来了。孔明啊，我给你指引指引，这位是我们江东的老将，现任梁台官，零陵人也，姓黄名盖，字公父。哎呀，诸葛亮一抱拳刚要说失敬，诸葛亮耳闻着长沙太守孙坚手下四员老将祖茂在十八镇诸侯讨董卓的时候死在华雄之手，剩下三员老将，这是其中一位老将军黄盖，黄公父。听黄盖这意思，那黄盖肯定是坚定的主战派。诸葛亮刚要说失敬失敬这句话还没说出来呢，老将军黄盖一抱拳，孔明先生，孔明先生高论，我尽在耳中。那意思您说的什么我在外边全都听见了。孔明先生你是当世之奇才啊，如此高论为何不去见我家主公孙将军，在这跟众位道口吗？责备了东吴的众儒生之后，也同样责备了诸葛亮，你有这么高的见解，为什么不面见我家主公孙权、孙仲谋，跟孙权去说，跟他们这些人斗嘴有什么用啊？诸葛亮心中明白，诸葛亮心说您早进来。其实黄盖一直在外边听着呢，听说诸葛亮来了，老将军黄盖很高兴，听说今天孙权下令让鲁肃陪着诸葛亮到集贤堂面见张昭这些文官，老将军黄盖不放心，来到集贤堂外侧耳静听，整个舌战群儒，老将军全都听见了。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害怕黑暗中跌倒。